马克思主义战士。 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接单量、完工量等多项指标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的好成绩，实现快速高质量发展。 这是中国船舶今年上半年呈现给大家的一份成绩单。一季度承接13艘16000箱集装箱船订单，二季度再承接22艘超大型集装箱船订单。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新造船成交量达到7497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22%。其中，我国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51%，月均接单量达到637万载重吨，是同期造船完工量的1.8倍。 我们的接单量同期来比的话，是可以说是10年以来新高。 不仅订单量持续增加，高端船型增幅明显，成为目前中国造船业发展中的一大亮点。今年上半年，国内最大的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中山大学号”，我国为阿尔及利亚建造的豪华客滚船等一大批高端高附加值船型，都实现了按时、安全、优质的完工交付。 航运公司下单热情高涨，推动了新船订单的大幅度增长。船厂面对市场机遇，积极抢抓订单。当前，骨干船厂2023年订单基本接满，已经开始承接2024年的订单。 目前，从环渤海、长江口再到珠江口，我国已经形成三大造船基地。新船订单的增长，给船厂生产带来一片繁忙。在上海长兴岛，16个码头排满了正在建造的大船，尽管进度不同，但却井然有序。 整体上，我们注重资源的配置，使系列产品形成一个节拍化的这样一个建造，形成无形的流水线，从而提高周转的这个效率和产品建造的这个效率。 建造效率的提高，加快了船舶的交付节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造船完工量2092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全球领先。 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是国家赋予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战略定位之一。肩负新的历史使命，浦东正在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近日，首批20家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在上海浦东新区亮相。这个协同创新的新型载体，让大企业从专注自身发展的内部研发中心，转化为倡导外部合作的开放创新中心。这意味着创新链条上，中小企业将和大企业共舞。 除了把大小企业集合在一起，更多的我们把一些其他的资源赋能给他，把科研院所高校的力量引入其中，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对接，那么这样的话都能在其中找到他的需求。 开放融合、集成创新是浦东一以贯之的鲜明特征。不久前，中央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出台，在政策、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予浦东创新发展更大力度的支持。如何从探索创新跃升为创新引领？浦东新区100条、450项配套措施正依次落地。从搭建基础研究平台到建设硬核产业集群，从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创新孵化体系到搭建全链条的科技公共服务体系，这张不断扩大的规划图正在见证创新带来的裂变。 2017年是95平方公里，那么现在呢是扩到了220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未来我们会在科学这一块的进一步的夯实基础，集聚更多的国家的战略的科技力量在这里布局，实际上就是体现我们的创新策源的引领功能。 在张江科学城，已建和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14个，设施数量、投资金额与建设进度均全国领先，世界级大科学设施集群在这里初步成型。不久前，世界首台10拍瓦激光实验装置正式面向全社会开放，很快就收到多个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试验意向。 10拍瓦激光装置，它是目前是人类认知的、已知的， 最亮的光源，可以帮助我们来探索物质世界的一些非常核心的物理过程。那对于我们未来的物理化学甚至医疗等都有很多的益处。 如今浦东把创新药、中国芯、智能造、蓝天梦、未来车、数据港等六大硬核产业作为未来的主攻方向，正在全力实施五大倍增行动，加快推动这些重点产业全部达到千亿级规模。站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上，浦东正全力打造创新引擎，为全国自主创新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战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为新兵受刺刀， 为新兵受刺刀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白刃格斗英雄连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日军派遣一支小分队企图偷袭共产党在山西晋中的大洛坡村团部指挥所。负责保卫的连队官兵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战，击溃敌军，被八路军总部授予白刃格斗英雄连荣誉称号。 抗战的精神是在国家民主遭受外敌入侵，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中华民族为了救亡图存，争取最后胜利所迸发出来的以强敌血战到底的英勇斗争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回望峥嵘岁月，人民军队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 听党指挥是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基所在。作为新编制体制下的合成部队，仍然需要我们从抗战精神中不断吸取力量，锻造官兵勇当先锋、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6周年，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提醒人们警钟长鸣，勿忘国耻。 今天上午，京杭运河江苏泗阳段的所有船只停止航行，同时鸣笛，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该记住的日子，我们要铭记历史，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警钟就要长鸣。 上海不少市民自发来到淞沪抗战纪念馆，向在淞沪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遇难同胞献上白菊花，寄托哀思。在河北乐亭，当年八路军打伏击的胡长各庄，村民在抗战胜利纪念碑前敬献鲜花， 铭记这段历史，牢记爱国主义精神，要把这种抗战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正次相关的文件和档案，进一步证实了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从事了反人类的这样的行为，助推了细菌战的研发。 吉林通化靖宇陵园推出了线上风雨百年抗联英雄百位东北抗联英雄事迹展，让人们深入了解抗联故事。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举办了新四军革命英烈专题展。在安徽天长，今年入伍的青年来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纪念馆，寻访抗战足迹，赓续革命精神。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好好学习，苦练报国本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终身。 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聚焦乡村在养老、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水平，让乡村生活更幸福。 这个暑假，陕西铜川耀州区王家边村的孩子们有了新的去处，村里的复兴少年宫。这两天，在志愿者老师的帮助下，王家边村的孩子们正体验无人机编队、水火箭发射等实验。 现在我们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同样的素质教育和这种优质的课程，这就是我们小康生活的一个体现。 辽宁新民市兴隆堡学校到了假期也变身成为乡村少年宫，不仅开放学校的图书馆、操场，老师们还会免费给孩子们开设各类课外兴趣班。加快补齐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文体服务。这两天，浙江舟山五星村的乡村运动会开始了，当地把插秧、挑扁担等生产活动演化成比赛，丰富了村民们的农闲生活。天津武清区韩村的文化礼堂里，村民们自导自演的评剧、歌舞等节目先后登场。随着一个个文化礼堂、体育广场的建成，乡村生活也越来越有魅力。 室外正在建设文化广场，把那个室内原有的节目和演出可以放到外面，做得更完善一些。 上海奉贤区的庄行镇利用集体或村民闲置的房屋，为独居、高龄、困难等老年人打造吃饭的饭堂、聊天的课堂、学习的学堂、议事的厅堂，实现农村老年人家门口快乐养老。 现在的生活真是就是很开心，很开心，这真的像我这样，哎，晚上面跳跳舞啊，多么的开心，对吧？啦，你看看都是绿绿花花的，那个多么舒服，真是享受。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将分别于9月15号和10月22号在陕西西安开幕。目前各项筹办工作进展顺利。 西安奥体中心是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的主场馆，其中奥体中心体育场是举行十四运会开幕式的场地。陕西共建设改造各类场馆设施53个，目前所有场馆均已投入使用，进行了50多场测试赛。 通过评估呢，比赛场馆呢，可以说在比赛的硬件条件、赛事组织的软件方面呢，都达到了正赛的要求。 西安全运村也已经准备就绪，计划于8月25号正式开放。赛事期间将为13000多人提供住宿、餐饮、医疗等服务。截至目前，超过18万名志愿者全部集结完毕。 我们的村委会呢，也是由配套的商业综合体改造的，这样呢，既满足了全运村的功能需求，又做到了赛后的一个零闲置吧。 各地强化疫情防控举措，精准施策，坚决遏制疫情传播。 今天，扬州市又有5例确诊患者出院。目前，扬州市本轮已有9例确诊患者出院。这几天，扬州每日报告的确诊人数已降至20例以下。扬州市今天启动新一轮重点区域和人群核酸检测，集中在4个区约127万目标人群。 上午进行小区普通人员绿码的人员的采集，下午主要是负责黄码或者是管控小区人员的采集。 今天，南京市7例确诊病例出院转运至康复点。南京市中小学暂缓9月1号开学返校，在南京市全域均转为低风险满21天后，将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开学返校。郑州市今天开展第4轮全员核酸检测，检测范围包括郑州市域内的所有居民。 我们分小区、分楼栋、分时段进行通知，确保居民群众能在现场不超过30分钟的时间完成检测任务。 河南今天新增的四例确诊病例均在商丘市。今天途经商丘站的部分高铁列车停运，部分高速收费站临时封闭。湖北荆州今天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恢复市内客运班线、公交线路，气渡轮渡恢复运营，限流 50%， 开放各旅游景点景区、文化馆、图书馆、室内运动场馆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2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9例，其中境外输入22例，本土7例。截至8月1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922例。截至8月1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亿5383万9000剂次。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抗疫失败实属必然。美国抗疫真相之四。锐评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两党将宝贵时间浪费在一次又一次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博弈中，导致美国在疫情防控上一盘散沙，到处是美国梦碎的声音。这是美国政治撕裂的一个恶果，也再次验证了美式制度的失灵。锐评强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当今世界各国最紧迫的任务，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但美国无底线的政治撕裂积重难返，已经成为阻挠全球团结抗疫的黑手，害己更害人。美国决策者应该停止各种政治操弄，拿出抗疫实际行动，不要让更多的人间悲剧在美国、在世界上演。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截至今天上午，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六国参赛队已全部入驻新疆库尔勒赛区，并在8月下旬围绕苏沃洛夫突击、晴空和安全环境等赛事展开角逐。今天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个北京配套加氢站中国石油福田加氢站在昌平正式投运，该站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日均加注能力为600千克，可为50到60台氢燃料电池客车加注。今天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在牡丹江至佳木斯高铁线成功试跑，为下一步全线安全运行实验和开通运行奠定基础。牡佳高铁经过区域冬季极端气温可达-35度左右，是我国最东端的高寒高铁，线路全长371.6公里。今天上午，随着美的马士基号轮顺利完成装卸作业，宁波舟山港今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0万标箱。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已达278条，覆盖202个国家和地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第二季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开播。本季描绘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画卷，展示了百年奋斗、百年征程中的感人篇章。第二季共22集，今晚播出《古城风云》《挺进敌后》。 阿富汗塔利班15号宣布，当天又接连攻占了阿富汗东部重镇贾拉拉巴德市等5个省会城市，对喀布尔形成合围。阿富汗内政部表示将和平移交权力。 阿富汗总统加尼当天在总统府与塔利班举行会见，阿富汗代理内政部长阿卜杜勒·萨塔尔·米尔扎夸勒表示将和平移交权力。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5号表示，塔利班将不在喀布尔作战，塔利班人员目前在喀布尔城市的入口处待命。除了贾拉拉巴德市外，阿富汗塔利班15号还控制了麦丹沙赫尔、巴米扬等省会城市， 截至目前，塔利班已攻占阿富汗全国34个省会城市中的29个，对喀布尔形成合围。另据报道，在交战中，塔利班还缴获了不少先进的美式装备，让其战斗力有所提升。此外，美国总统在此前已宣布增派3000人至喀布尔机场的基础上，14号授权再向阿富汗增派1000名美军士兵，协助人员撤离。 海地西部地区14号发生里氏7.3级强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04人死亡，超过1800人受伤。随着救援行动的推进，伤亡人数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 地震震中位于海地西部尼普斯省，距离海地首都太子港约150公里，震源深度约10公里。随后，当地又发生多次余震。根据海地民防部门发布的数据，地震已导致至少949所民房、2家酒店和3所学校被摧毁，另有700多所民房、3座医疗中心受损。由于伤亡人数众多，当地医疗系统几近崩溃。此前，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当地医疗系统就已经宣告饱和。由于地震导致山体滑坡，太子港通往地震灾区等多地的公路中断，搜救进展缓慢。另据气象部门预测，海地下周将遭遇热带风暴，灾后救援工作可能更加困难。目前，海地已宣布进入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664万，死亡病例超过62.1万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仅8月份这两周，美国报告了150多万例新增确诊病例，7天内单日平均确诊病例超过13.5万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美国贝勒医学院专家彼得·霍特兹表示，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病毒传播率可能为全世界最高。由于疫情反弹严重，美国多地新冠肺炎入院患者激增，医护人员和床位都处于短缺状态。 我们医疗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员工人手不足，原因是我们的医疗机构人员受到疫苗和戴口罩问题政治化的影响。 日本14号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0151例，日本新增确诊病例连续2天超过20000例。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下周讨论扩大防疫紧急状态的实施范围。现阶段，日本共有6地处于防疫紧急状态。有专家建议，实施防疫紧急状态的范围应扩大至全国。 黎巴嫩红十字会表示，今天黎巴嫩北部阿卡尔省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79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称，目前已有多个救援团队赶往现场进行救援，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部分伤者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发生爆炸的油罐车是由黎巴嫩军方缴获。爆炸发生时，周边聚集着排队加油的居民，爆炸还在现场引发了大火。爆炸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西班牙近日遭遇了新一轮高温天气。14号，西班牙南部小城蒙托罗最高气温一度达到47.2摄氏度，打破了2017年7月创下46.9摄氏度的西班牙全国最高气温纪录。目前，西班牙17个大区中已有15个大区处于高温警戒状态。新加坡野生动物保育集团15号宣布，中国旅新大熊猫12岁的佳佳14号诞下首只大熊猫宝宝。大熊猫宝宝的父亲是13岁的旅新大熊猫凯凯。2009年，中国和新加坡建交20周年时，中国政府决定赠送2只大熊猫凯凯和佳佳给新加坡，两国展开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育合作研究项目。根据协议，凯凯和佳佳居住在新加坡期间所诞下的熊猫宝宝属中国所有，2岁时宝宝会回到中国。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还有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